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这些年啊，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叫做让子弹再飞一回。这可并不是在讲姜文当年那部名作啊，而是一种社会舆论中的特别现象，就是每逢有什么特别引起大家关注，让大家热烈讨论，并且投入很多情绪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总会在下方的留言讨论里面看到有人冷静地说一句，就让子弹再飞一回吧，又或者更直接更简短的表述方式，坐等翻转。这个情况我们大概都有经历。没错，现在这些年啊，每次你看到一个帖子出来，或者一个抖音的视频出来，或者什么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个事件，下面总是有人很冷酷地告诉我们，先别这么激动，等翻转吧，等一等吧，让子弹再飞一回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用今天见到的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我要讲的这个案例或许你已经听过，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在8月16号的时候，一个非常著名的来自陕西地方的一个强调非虚构写作或者纪实故事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叫做贞观，就贞观之治的贞观啊。那上面登出了一篇文章，作者的笔名叫做十二橡树，就是像结橡果子的橡实的那种橡树啊。那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做一个外地女性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这个作者写这篇文章啊，就讲到呢，今年六月下旬的某一天啊，他在西安的一个房产啊，出了一件事儿。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说有这么一个91年出生，现龄33岁，好像是做会计的，来自宁夏地区的女孩子呢，在今年四月向这位作者呢租房子。她租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在不是那么便宜的一个单身公寓，并不便宜，以西安的这个房价来讲。可是问题是因为他装修觉得还不错，而且位置也很好，于是这个女孩子就自己租了下来。那4月9号的时候呢，这个中介呢，房产中介就让这个租客加了我们作者的微信，一次过把半年的房租转给他。好，到了4月10号的时候呢，他们还有联系啊，就这个租客就问到了一些房子里面某些设备的使用的方式。再到4月17号呢，就说到这个他发了这个租客发视频给作者，又讲语音电话。那么大体上呢，是要说他好像遇到家里面有天然气公司人员来检查，要更换什么设备，说你们原来用的设备不对头了。那这种事儿呢，我想我们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九成是诈骗。那看来果然最后是个诈骗啊。好，那么再来呢，就6月3号的时候呢，作者就收到了电力公司的短信，说他电费呢已经欠了23.7元，如果不缴费呢，6月4号中午1点呢就要断电了。那么这个作者呢就马上联系这个租客，你赶紧交电费啊，说你再不交电费的话，东西冰箱的东西会烂了。然后他呢就当天下午5点，就租客下午5点6月3号的时候回复作者说，放心，冰箱里头没有东西。那么然后6月13号他又收到了电力公司的短信，那么又提醒他呢，这个要赶快缴费，要不然就要断电了。然后跟着呢，双方就再也没有了联系，直到6月25号，这个作者的这个出租房呢的物业公司就联系说啊，这栋楼的30层呢有很大的臭味， 发现呢这个味道的源头呢就是你这个房子。那这个物业呢已经联系了那个女孩子，就是那个租客，结果发现电话是关机状态，那么所以就直接联系到这个业主，也就是我们的作者十二橡树，希望他开房门。那么最后呢，但是因为我们的作者啊，就说明自己当时呢是在新疆工作，那么而且呢还提到她跟她的丈夫呢都是任职公安，那么没有办法马上回到西安处理这个问题，而她呢自己也联系不到这个租客，就开始紧张担心，那么最后找人呢去开锁，然后开锁的时候就发现最不幸的事情，她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就是那个女孩子已经沉尸在她的这个房子里面，也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标题所讲的一个来自外地的女孩就死在了她的出租房。好，那么这篇文章啊讲了这么一件事儿，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讨论，短短一两天之内啊，我发现我所在的好几个朋友圈的群里面都在，这好几个群里面大家都在谈这件事情，然后引申出许许多多对于今天这个社会的现象的观察感受和反省。首先呢是这位去世女子的身份啊比较特别，我们这位作者呢透过房产中介以及跟这个他的租客少有的微信记录，以及后来啊那么因为这个事情这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物业里面，那么于是后来肯定要参与民警的调查问话，那么最后呢还见到了这个女孩子远在宁夏山区的家人也都过来啊，因为要处理后事。那么在这聊天当中呢，他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这个女孩子呢是来自于宁夏的西海固六盘山里的农民家庭，那么这个地方呢一直比较贫困啊，一直到了2019年呢才总算脱贫，那传统里面呢又很重男轻女，那么以他家的家境啊相当不容易，能够培养出这么一个女孩子出来念书工作是很难的，出去外面打工念书本来是个很常见的事，可是这个女孩子出息啊，她是考到了北京的某所211名校啊，那这是很难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而且呢他的学业成绩呢是非常的好，从小到大读书很好，在这个211名校成绩也很好，然后出来找工作呢一直想去考一些家乡宁夏里面的事业单位，每一回都是笔试第一名，但是从来都是在面试的时候就被刷下来。好，那么这么多年来呢好像没有什么正经的全职工作，或者每份工作也都做不长吧，结果就这么一直到了现在33岁，我们可以帮他算一下，从大学毕业到现在这么多年，一个人到北京念书，念完书之后呢去了西安，那么在西安找工作，那么但是发现我们这位作者提到这个女孩子啊，最后啊应该是没有怎么样出门，没有怎么样跟别人接触，而且呢民警还告诉他这个女孩子啊我原文里面照念有这么一段话，就说到对方家里确确实实很贫困，从死者的生前的消费记录来看，他无论吃饭还是买任何东西都几乎没有超过5块钱，都是买很差很差的东西凑合吃凑合用，最后一次楼宇门禁识别人脸进入是5月20号，也就是说从此后无论是监控视频还是单元门禁都没有显示他有过外出，期间也没有点过外卖，家里也没有做饭的痕迹，电话记录也显示他没有与任何人通过话，他几乎是在极度的孤独中死去的。我们可以算一下啊，他的死亡时间呢法医推测是6月15号，也就是5月20号到6月15号这25天里面，他几乎是把自己隔离在家，不止没有出门，甚至连外卖都没有点，那么在家里面自己做饭吗？也没有任何的痕迹。然后我们的作者说， 我震惊了，民警是没有把话说透。20多天时间，独自在房间里，没有做饭，没有外卖，他极大可能是把自己饿死在房间内的。我曾要求看死者父亲的笔录，被拒绝，但民警还是读了一段他借钱给女儿开销的过程。我在民警办公室就没忍住落下泪来。那后面这边呢，又说到啊，这个女孩子其实曾经在4月20号的时候呢，在微信里面跟父母要求要生活费，然后21号的时候呢，她妈妈给她打了1000块钱过去，这1000块钱还是她的妈妈在村子里面跟亲友分别借了2次的500，凑起来才给了她这1000，也很困难。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没要。就给他打了过去，他没收，而且还拉黑了他的母亲。那么是不是因为他嫌这个钱太少呢？那么根据这篇文章里面写，好像是怎么有这么个意思。因为文章里面还说，这个女孩呢心气高，主义正，总想着争口气，做事情决心大。就如她高考取得优异成绩，和她考公多次笔试第一，她的家人至今仍旧认为是考试不公，第一名都不被录取，一定是因为他们农村家庭没有背景，名额被有背景的人顶了去了。自良间对当今社会有很大怨气。再来呢，这个家长啊。这个女孩子的家长，她的家属还透过民警啊，想跟这个我们的作者说，想要得到一些补偿，或者说人道主义的抚恤。那这个事情呢，说实话啊，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你的租客死在我的房子里头，然后莫名其妙把自己困死在我的物业里头，然后最后弄得我要花时间来处理，我要花钱来处理。我最后可能我这个房子再也租不出去，因为是个凶宅，或者就算租出去或者卖出去，那这个价格肯定会大跌。我见到我有些朋友就说，天哪，这个作者人也真是太好了。他怎么个好法呢？他当然也就没办法追究人家那么穷苦的家庭，但是他居然还答应了去给这么一些补偿。那么也有一些人这议论呢，这个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你的女儿死在人家的房子里面，莫名其妙的，然后跟着你居然还想要人家的房东给你补偿吗？但是我们的作者他还是觉得他愿意，因为就连当时民警在跟他讲这些事儿的时候啊，作者在民警的办公室，虽然他自己也是公安，但可能以前也很少接触这类事情，他就落下泪来。然后民警说，如果可以就给对方一点经济补偿吧。于是双方见面调解，然后他就看到对方来者是死者的父亲以及两个远房表哥，外表都是朴实西北男人面貌，然后才谈出了更多，包括当时刚刚我念的那样的一些的他们家庭的事情。而我们作者还真的就给了一些补偿，最后呢带他们去自己的这个房子里面取回女孩的遗物，然后我们的作者呢就在楼下等等他们收拾东西。那这里头呢还谈到了这个女孩的遗体接下来火化了会怎么办，然后呢他的爸爸啊就说呢会尽快在当地这个把这个尸体火化，找个地方就把骨灰扔了。他爸爸说就当他没来过吧。那我们作者这么写啊，轻轻几个字，我感觉我的头皮啊都炸开了。我问他为什么扔掉骨灰，怎么舍得，以后不祭奠了吗？他轻轻哼了一声，没啥祭奠了，他们那儿的风俗，女孩没嫁人就死了的，不允许进自家祖坟，嫁人了没生娃就死了的，也入不了夫家祖坟，最后反正都是尸骨难寻。我一时间感觉很气愤，说这些都是落后风俗，况且风俗算什么，这是你女儿，你管她风俗不风俗，你就非埋进自己祖坟又怎样，以后也有个烧纸钱的地方。女孩的表哥说，这不是一家的事儿，人这样死了，村里人也不允许带回去。而最后我们的作者呢就看着这家人收拾好东西要长途跋涉回宁夏，那么就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些水和面包给他们带上， 然后呢，刚出便利店，就远远看到他们已经拖着一个并不大的行李箱下了楼。女孩的遗物真的少得可怜。可下一刻，我就目睹了女孩的父亲将那个行李箱毫不犹豫地扔进了路旁的垃圾桶，没有丝毫不舍，没有丝毫留念，头也不回地走了。这个女孩就这样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是父母消失的女儿，是村里消失的骄傲，是我素未谋面的消失的房客。然后最后啊，这个作者跟他这个女孩的父亲告别的时候，发现她满脸涨得通红，像刚喝过酒似的，双眼明显哭过，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马上要哭出来的样子，连谢谢两个字都说得结结巴巴，仿佛再多说一个字情绪就要喷涌出来。他养了30多年的女儿，他能不难过吗？可是所谓风俗甚至是迷信思想割裂了最后的亲情，他真的能放下吗？我是不信的。道别时，我想我们此生都不会再有交集了。我嘱咐他们一路平安，保重身体。在我心里，这是替他们死去的女儿向她的父亲做最后的告别。一想到我是死去女孩唯一的联系人，我没有删掉她的微信。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结尾。你听完之后啊，我刚才念了一大段这个文章里面的段落，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就是觉得这篇文章太震撼了，因为里面有太多太多能够跟我们产生联想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马上会想到，这个国家现在是不是真的有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高等院校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或者常常临时打很多散工，然后就最后呢就困在一个很孤独的状态当中。这种人有没有呢？好像是真的有，平常我们身边可能接触过这种人，或者我们听说过这种状态，或者我们能够依据今天的社会情况，是青年人失业率的攀升，经济情况的不良，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容不容易想象啊，一个小孩如果他是在一个很偏僻很穷困的地方成长，那从小好强，鞭策自己努力读书，希望改变自己甚至家人的命运，我们能想象得到？我们能不能想象得到这样的人，而且居然最后成功的进了北上广深最大的城市里面去念书？我们能够想象他念书成绩很好，好到出来之后你就觉得他何该就能够做一个阶级的翻越，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再来，我们还能够想象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会不会找不到工作，我们又觉得尽管有之前所说的那一切，他还是可能找不到工作，或者至少找不到他理想中的工作。因为他小时候，他年轻的时候，他那么刻苦奋斗学习，他对自己的将来一定有一个更好的想象，而不是会认为自己一毕业就去打临时工，或者一毕业就要去送外卖，或者一毕业就要去做一些临时的很不稳定的没有社保的那种工作。可是同时呢，我们还能够从另一个方面来发想啊，就是这个女孩子最后临终前的那个状态。我想经历过那3年的瘟疫，我们很多人都有被隔离的经验，我们大概都能想象自己一个人困处家中几十天的那种情绪会是怎么样。更何况说那几十天还要没有东西吃喝，并不是因为像疫情的时候那样子你不能出门买不到东西，而是你根本没有资源去买任何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女孩她把自己困在家里面，不是因为公权力要求她在家里面，那么她难道没找不到人帮忙吗？她可以找，她找过她的父母，她父母给她打了1000块，但是她又不要，因为她嫌少。那是不是这个女孩子的太心高气傲呢？那么在一个极度孤独的状态下面默默的死去，又会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看到的很多日本的社会新闻。现在日本不是有很多人孤独死吗？而且孤独死的已经不再限于年纪大的人，而且也包括年轻人，他们很多人生活的是越来越窄，足不出户， 在那种状况下，我们不是都能够联想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吗？再来又会勾起了我们对很多偏远山区或者贫困地区的想象，在这些地方的风俗里面，他们仍然是一个非常男尊女卑的父权社会，一个出了去的出了门的女孩子没有结婚没有嫁人，莫名其妙的死了，就是回不了家，进不了祖坟，然后她家里面只能够当她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上一样。那刚刚我说的这一切啊，都能够让我们有太多的想象。然后我甚至还看到有人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觉得自己社会阶级比较不错，或者在城里人的那种心态，去说这个女孩子就是不够自强，或者就是不够清醒，然后或者说不懂得上进。你看以前不是有些，前阵子不是还听说有些很有名的前记者，一些南方周末的记者都跑去送外卖了。那么因为现在记者行业萎缩的太厉害了嘛，对不对？那人家都送外卖，那你这个算什么呢？你难道就不能出去送外卖吗？你难道还对现在的世界没有一点清醒的认知，知道自己读了211之后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你的前途有多好吗？等等等等，有这么多的讨论。可是与此同时啊，有另一些朋友就像我这种人一样，由于我们过去是干传媒的，或者我们是个老传媒行业的人，我们一眼就会看出这篇文章里面有某些东西啊，好像是怪怪的。比如说如果从一篇即时报道的角度来讲的话啊，这篇文章几乎从来没有明确的说出过这个女孩子到最后是怎么死的，她是到底是怎么死的呢？那么我们只能够看到这个作者说啊，民警方面的调查很多东西也不能够让他知道，可能是基于案情办案的结果啊，又或者说是甚至可能是不是我们的作者出于为死者隐晦，觉得要保护人家的私隐，那么于是做了一些隐瞒。但仍然这位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推测，他说这个女孩子最后是饿死在他家里的，在他的物业里头。那么这个东西呢，就结果当时很多的网上讨论都直接在传播这一点，就说一看这样的一个女孩子饿死在了你的出租房里头，那么大家大量传播这个事。可是不要忘记，在原文十二像素这篇文章里面，他只是说这个女孩子啊，她推测是饿死的，但推测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依据她没有做饭记录，没有点外卖，没有出门。但事实上是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那我们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其实真的要确认他是怎么死的话，那就要等公安机构啊、司法机构啊是来判断的，法医来验证，而这个过程肯定牵涉到解剖。可是呢，这篇文章又说到他的父亲啊，他的家人来了之后，出于家乡习俗，觉得这个尸体是不能被解剖。那么于是我们就又强化那种印象，就是这山区的居民啊，这个风俗迷信太厉害了，自己女儿死了，难道你不想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吗？如果你想知道，难道就不应该去解剖这个遗体吗？但是你们基于自己的迷信传统，那么就是不愿意动她的遗体，就这样子不明不白的看着自己女儿被火化吗？好，可是这里为什么我觉得有问题呢？就是我们稍微知道今天中国的司法是怎么行事的话，都晓得这种事情并不是你家人不愿意解剖就不解剖的，这种死因不明的尸体啊，公安机关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有权决定解剖，而且是会解剖的。那不太可能把这个解剖的决定权呢，就交给家属来单方面决定。那这些都是让我们很多习惯新闻媒体实践的人都会觉得看得有点奇怪的部分，我们都觉得这些是问题。那但是明显这些问题可能不是这个作者写作的时候考虑的重点，他也没有放进去，他也没有表达出来。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媒体人，现在也在写公众号的朋友啊，还挖出了我们这个作者的身份，就发现这个十二像素呢确实是一位女性作者，长居早期的长居地是陕西西安，在西南地区某个大学新学传播学院学过新闻， 那么后来在新疆的公安系统工作，工作地点属于南疆，那么基本上和作者文章里面暗示出的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信息呢是符合的。而这篇文章呢应该是他主动投给这个贞观公众号发表出来的。最后就有一些媒体的记者跑去了宁夏这个地方，希望能够直接找到这个故事它的背后的真相。那么许多记者去了当地之后呢，就采访当地，比如说真的给他们找到这个去世的女孩子姓陈，然后呢找到了她的老家这个村庄所在的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那么当地有一些负责工作人员就告诉媒体记者说，这个女孩子啊，陈某某啊，并没有考入北京的什么211名校，而是在北京就读专升本，考入了北方工业大学。他的家庭情况在村里面呢也并不算是极差的那种，而是属于中等水平。母亲借钱给女儿支付房费，因为一开始这个作者还提到啊，他一口气交当今年四月交给我们作者的这半年的房费啊，是跟母亲借来的。然后什么父亲像骨灰丢垃圾一样丢掉，这些描述言论都跟实际的情况不符合。那么甚至当地的官方的负责人还回复啊，说2018年19年这个女孩子都参加过宁夏的事业编统一考试，笔试排名并不是像作者所说的第一名，而是分别排在第133名、65名。然后到了2022年，这个女孩子再度参加宁夏公务员统一考试，笔试排名呢是第25名，根本连面试环节都没进去。而所谓的抛弃骨灰这件事情呢，当地的乡干部也说，拿了骨灰之后，根据他们宁夏这个地方的当地的风俗习惯，女儿的骨灰呢是就地撒在陕西本地的某条河流之中。由于他的父亲对当地不熟悉，所以才说不出这个河流的具体名字。那么甚至这个女孩子啊，她的家庭里面，我们刚才说啊，属于中等水平啊，这个父母双方呢不只是耕地，而且也在附近打零工，一天是可以挣上100来块钱。甚至他的弟弟啊还在西安的一家芯片公司上班，家庭条件是不可能会死得他呢死在饿死在自己的房子里的。而他的妈妈给他打了那10000多块钱呢，就一开始租房子用的，也并不是他妈妈找人借来的，因为一开始还以为他妈妈给他交这半年房租也是借的嘛。他说他就问过他们家呢，就说陈家从来没有为了这个事情找过人借钱。至于刚才我说的这个火化的骨灰扔在这个死亡处附近的河流里面，这就是村子里面的习惯，而且不是针对女性，而是男孩女孩他们都是这么办，从来没听说过男孩遗体有拉回来女孩骨灰撒出去的。于是大家期待的翻转果然就在这两三天内来到，描述各路记者采访出来的情况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就基本上是颠覆掉了刚才我说的这篇文章，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里面的基本事实。于是很快的发布这个文章的公众号贞观了，在8月15日，你想看他8月16号中午发的这个文章，然后一两天内受到这么多质疑，8月18号下午贞观就主动删掉了这篇文章，然后跟着呢还发布了一个文章处理说明，就说文中所述为真实事件，系特殊偶发个案，为保护当事人，避免事件引起歪曲解读和过度猜测，我们对文章进行删除处理，逝者已矣，我们祝福所有此事和彼岸的平凡人们。可是问题是外界依然不依不饶啊，乃至于西安当地政府也好，或者是宁夏当地政府部门也好，都陆续有消息说要去进行调查。于是再到第二天8月19号， 贞观再度做了一个发布，然后就提到这个文章呢果然是来自作者投稿，并且经过事实性审核，稿子呢不是他们主动的策划，而文章呢是作者作为房东这个普通人身份和视角的经历叙述，通过相关租户资料、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物业开锁的视频、报案视频等证据，我们确认了文章的经历真实性和细节真实性。关于相关质疑，基于伦理原则呢，我们不会进行向外披露证据进行质证。然后最后还确认这个案发的地点也不是西安市，而是在周边的地方，只是生活习惯，作者呢叙述的时候我人不在西安，飞往西安，给大家造成误解。那这个地方其实在哪呢？大家已经找出来了，是跟西安有一河之隔的咸阳。那么的确啊，你说把咸阳也纳入叫做西安，也是我们很多外地人的一个习惯啊，这也许写的不准确，但是也似乎依然可以理解，是不是呢？好，那么这事儿还没完，再后来经过大量的网民的参与的讨论、批评乃至于攻击之后，昨天我们在查这个，也就是22号的时候在查这个贞观的公众号，我发现已经查不到了，在微信里面。那么依据大家平常的经验，这就表示它是被封禁了，这个封禁很可能是临时性的封禁，那么要求它整改啊，自我反省啊等等，那会不会是永远的就这么的没了呢？那么又让很多人觉得很可惜了，因为贞观啊这一年来呢很多的表现是让很多人觉得做得挺不错，觉得这是一个虽然也有很多热点文章，但是并不是单纯为了流量而流量的一个媒体，是一个现在硕果仅存的少数还不错的做这种真实非虚构报道记录和这种文字的一个媒体之一，是很值得珍惜的。结果为了这样一篇文章中的事实问题产生的争论，导致整个平台要是自此消失的话，那就太惨重了。于是本来啊，像这样的一件事啊，如果一个热点文章引起大家讨论，然后引起了一些新闻从业人员的兴趣，新闻人员找去追踪这个故事，他们可能也是想跟进报道，而不只是做事实核查，结果却发现许多事实、许多细节和这篇文章讲的不一样，于是把这些结果袒露出来。那么这个事情呢本来是无可厚非，但是它会引起很多的争论。这个争论在哪呢？就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到，原来这篇文章啊就已经勾起了很多人的联想，而那些联想我们都觉得好像是有依据的，就像我刚才之前说的，于是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你现在追究它这些细节是不是见树不见林呢？你是不是在转移焦点呢？难道这个社会上不会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难道你就算说这个女孩子啊，她不是住在西安，她这个房子原来是在咸阳，那难道就能够取消掉真的有这么一个女孩子死去的故事吗？好吧，这个女孩子她不是念211大学，但是她作为一个村子里面考出来，然后一直生涯当中非常不顺利，然后最后困死家中这件事情难道不是真的吗？你就用他原来家境怎么样，他读什么学校来否定掉这篇文章真正的重点，请注意打引号的真正的重点，这难道不是太过苛求吗？我就看到有一些网友就这么说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对女孩的惋惜，说什么211事发地西安之类，也许是为了保护死者故意的呢？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拿着放大镜对这件事情追求真实性，记者还跑去人家老家采访，扒出了人家的真实姓名，这对吗？那么很多人就这样的反质疑，这是很多一般的这个社会上有一些比较有批判思考能力或者有良知的读者可能会有这种反应啊， 因为这篇文章打动了我们的良知中某些脆弱的地方，就是对这样的一些我们过去听说过有感觉但不确实掌握的人的那种同情心。那这时候我们觉得这种人的存在应该是真的，我们对他的同情不是白白赋予的。而你这时候告诉我这个人呢，他其实不像文章作者所写的那样子，什么读北京211，然后事业编考考第一，笔试第一名，那又怎么样？大家会这么想。但是另一方面，他惹起的争论呢，则是来自于传媒圈内的争论。传媒圈内有一些这个老一辈的从业人员，或者现在已经离开新闻业的人，就会觉得现在年轻的记者不行。为什么呢？这年轻的记者为什么不行呢？那其中的理由就跟我刚才说的理由一样，就是说你们的确做了事实核查，可是问题是，难道这个我们写作一定要追求绝对的真实吗？难道要求全责备吗？难道要一定要用细节的真实来转移掉一篇纪实写作的真正焦点吗？等等等等。首先呢，我在这里啊，我自己也是一个做媒体做了30多年的人啊，我想说事实是重要的，基本的事实细节是重要的。假如你在写一篇纪实报道的话，这些事情都是必须的。这个女孩子她到底死在什么地方，甚至她是怎么死的，我们都应该要尽量表露出来，调查出来。就算调查不到，我们要在文章里面写清楚我查不到以及为什么查不到。这个女孩子她到底在北京念的是什么学校，她的考试成绩究竟怎么样，我不能够单方面的说我来只来自一个信息来源，比如说他家人怎么讲，我还要做一些别的调查努力我才能够做到，这都是必须的。否则整篇文章啊，就像这个盖一座房子，这个砖块不好或者缺了砖块，它就会塌下来一样，这是不能够接受的事情。所以我仍然觉得事实细节绝对是重要的，绝对是重要的。可是反过来讲啊，我也能够同意我很多同行们说，这篇文章就算有造假的嫌疑或者不够准确的嫌疑，但是他说的问题是真问题。是的，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由于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都有模糊而遥远的感受，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个问题。既然这是个真问题，那或者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去查一查这种问题有多严重。比如说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国土上面，到底有多少青年是这些年由于遇到就业市场的冷却，他们是念了很好的学校毕业之后是长期找不到工作，而长期找不到工作对他们的心理跟生活的实际影响是什么，他们会不会也都走到一些困境，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些这样的报道呢？应该啊，对啊。但是再说回来，这并不表示如果有人写了这么一篇文章的时候，这篇文章的真实细节就不要紧。不过还有另一个讲法，我觉得我也愿意支持，就是有人认为啊，这些去做事实核查的新闻人，这些记者们啊，你既然都已经到了当地了，你为什么不去自己好好调查，自己写一篇报道来讲这个女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而且更重要的是啊，我发现很多记者去了当地之后，他们最后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翻转了，翻转出一些事实细节，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姓什么呀，她的家境究竟如何等等，都是来自于当地的乡政府的发布跟表态。我觉得我们今天啊，在中国很奇怪，我作为一个媒体的习惯，我是会觉得任何政府的发言表态我们都不能够天然的当成一个事实权威来接受的，我们应该要怀疑一切，哪怕是政府，因为政府或者行政部门，尤其是各地方的这些乡镇政府，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不表露完全的事实，可是其实这个机会是非常大，原因我们都很清楚，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这个地方有什么负面的新闻负面的消息传出去， 所以我们就哪怕是遇到官方发布，我不能天然的当作权威，我们应该要去再从多方面去查出其他的信息来源来对照政府的讲法，然后交给我们的读者做判断，或者在自己有把握能够做出一个很好的事实的拼图以及推理的情况下，自己给出一个判断来交给读者。可是这个时候啊，我们还要回过头再想一个问题，这就牵涉到我们今天整个媒体环境的一个情况。我们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些记者他去做事实核查，他到了这个村子里面，他去做采访，如果当地的村政府或者当地的乡政府给出了一个说法，他有没有办法去查验这个说法对不对呢？他有没有办法绕过当地的政府或者政府相关人员去独立的做一些调查呢？理论上是有的，但事实上我们做这一行的人，甚至你是作为一般读者，这些年听到媒体的情况，你都知道有多困难，调查记者多么的难了。今天中国还剩多少调查记者？记不记得我们上个月讲到的油罐车事件？那个事件后来怎么样了呢？那当时那位记者是饱受攻击，很多人说他说我们的油罐车有问题，其实是在为美国资本开路。然后这位记者后来不是传说过消失了吗？不见了吗？那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所以我们都知道今天做调查记者太难了，这个调查记者就算去到当地，他能够查出多少真相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哪呢？就是现在啊，很多像贞观这样的公众号，他们让大家投稿或者自己去策划选题，做一些这样的即时报道，但是他们的报道调查的权力能有多大呢？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十二像素这位作者，假如他真的很想符合新闻规范，非常认真的来写作的话，就像我讲的，他必须追问为什么这个尸体不能够解剖，他必须追问司法系统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他必须去做更多的独立调查。然而他是谁呀？他有记者证吗？在中国做记者是需要有记者证的。那么当然你可以说全世界的记者大概也都有记者证，这只能证明你能够出入某些新闻发布会，但是做一般的采访调查，你如果自己成立一个自媒体，在很多地方你是可以去随意调查，但在中国是不行的，自媒体并没有这种采访权，像贞观他们是没有的。哪怕他聚集了再多的很资深的前媒体人甚至调查记者，他都不行。你拥有一批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有意愿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但是你没有权啊。那于是贞观作为一个自媒体平台，他的作者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他要负上一些基本的事实核查的责任。比如说传统媒体的做法是这样，比如说我的记者做了这么一篇报道，那我这个编辑部里面呢，就要再去根据这篇报道里面的某些事实细节，我再次核查，打电话或者联系相关的单位跟人去问是不是这个样子。可是贞观没有权利做这个，所以他能够做的事实核查能力也很有限，对不对？好，那么再来就是像贞观这样的一个自媒体平台，因为发布了一篇这样子有问题的文章，于是现在的结局就是整个平台被封掉，可能是暂时被封了。我要再讲一遍，这又说明什么？我们中国或者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媒体，有哪一个媒体能够保证他的报道没有事实错误呢？你别说自媒体，你就说也别说外国媒体，你就说我们中国的官方媒体有没有出过错误呢？当然有啊，当然中国所有的媒体其实都是官方媒体，所以我们都发现，我这么多年看我们媒体界有错误、有事实细节的问题的那太多了，我就只讲事实查核这一点了，先不去讲叙述的模型然后观点等等，光讲事实查核有问题的太多了。那么我们会不会因为举个例子，某某日报一篇报道出了事实的问题，然后整个报纸要封掉呢？不会，是不会的。所以问题是，如果贞观的一篇这样的文章出了问题的话，大家要做的应该就针对这篇文章来讨论，然后贞观自己也要想办法弥补一些事实细节的错误，对这篇文章做出一些表态、道歉或处理，比如说他自己下架了这篇文章，然后又做了一些说明。可是 需要弄到整个平台就这么被干掉，这是对的吗？我觉得是不对的。你是对一篇文章负责任，并不能够说明你这个媒体有长期就有系统性造假的习惯。以我们过去所知，它没有。结论就是几点，我不认同很多我同行的讲法，或者很多一般读者讲法，觉得这篇文章呢，就算是有些细节的错误，有些事实的问题，但是并不能够说整篇文章讲的问题不是真问题。我要说的是，他讲的是真问题，可能是真问题，但是事实细节如果错误的话，这个真问题就会被扭曲，这个真问题就会被掩盖，这个真问题甚至就问不出来。但是我也不会去苛求那些做事实稽查的记者，因为我知道你们到最后就算想独立做另一个报道，恐怕也很困难。最后我也不会苛求侦官，因为我觉得侦官能做的事情也很有限，而且他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一篇文章的事实细节的错误，而整个平台只是因为受关注了，然后就此消失，这也是不对的。但是说到这，我还想进入到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一直强调我们用了一个新闻伦理或者新闻的专业操作的原则来要求十二像素写的这篇文章。可是请注意，这是一篇新闻报道吗？首先，一个记者是不能够用笔名，尤其十二像素这么文艺的笔名来写报道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一篇报道。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这些年在公众号上面，在大量媒体上面书写当中常常见到的所谓的非虚构写作，所谓非虚构写作或者纪实故事。我们这几年不是很多这样的平台开了又倒，倒了又开吗？就是提供了这种所谓的真实故事。而这些故事到底这种非虚构报道跟所谓的新闻纪实写作有什么样的区别，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呢，我觉得这里头啊，我们可以从这写作这些东西的作者的角度来考虑。你比如说，最近不是还有很多人在讨论我们中国其中一位最出色最优秀的非虚构写作作者袁林先生呢？那么最近有一个文章在也很火啊，就讲到这个袁林啊，他现在生活境况太不稳定，太穷了。那么他过去一直觉得自己可以全职写作，结果现在发现呢，没办法再这么走下去，可能要重新找工作，就引起很多讨论。哇，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平常好像总以为非虚构写作很火，其实啊，我要说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火过一段，现在又不行了。你哪怕像袁林是大家心目中中国最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之一了，可是他卖了写了这么多书，我们都以为很畅销啊，都以为卖得很好，其实都不怎么样，至少是不足以支持他的生活的。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中国出版业的困境，他的书那么受瞩目，但其实卖不了多少，而且又依照中国的书业的现况，我再讲一次，今天的书打折扣打成这个样子，其实这个出版社挣不了什么钱，专门靠写书过日子的作者也不一定能赚得到什么钱，除非某些畅销书的作者。而袁林写的书这种非虚构写作，我们以为很火，但其实他们真的还不是畅销书。好，我先讲回来，像袁林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现在做非虚构写作，专职写作，他原来就是一个非常资深非常出色的记者，是当年新京报创刊的时候就做过很多深度调查报道，讲过当年非典当年的 SARS 后遗症的一些病患的追踪故事，写得非常好，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他，很尊敬他的。可是问题是，你做记者这件事情啊，你会发现做久了之后你会有种不满足的感觉。因为第一，你到底你写出来的东西是在一个媒体平台上面发布，一个报纸杂志或者新闻媒体上发布，它的容量本来就有限，而且它能够跟进的空间不多，因为那是受到篇幅的限制，受到媒体的习惯的限制，比如说媒体做的事情总是要跟进时事。但是问题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太多人太多事，那些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成为新闻焦点，那么你花大量的功夫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可能不符合媒体市场的要求。 第二，你的写作，你可能会觉得我挖掘到更多的故事，或者我在写作做研究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别的有趣的事情，可是因为不符合篇幅的限制以及文章定位主题的方向要求，你没办法都放进去。这时候很多前媒体人像袁林这样就会决定，我要写作，我要写一个更丰满更真实的人间事出来，这种所谓的非虚构写作的一个由来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会假设所谓的非虚构写作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意义下的，我讲的不是一般的英文里面叫 non-fiction 那种东西，而是中国今天意义下的这种非虚构写作。我们通常会假设它要比一般的报道，一般的媒体的记者的报道要在细节上更真实更丰满更全面，因为你的篇幅更大了，你拥有的时间调查的时间更多了，你拥有的思考的空间余地更大了，所以你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更细致，也就是更符合真实的细节才对，是不是？可是我们又会发现还有另一路非虚构写作，就是这种非虚构写作事实上是包含了某些不真实的部分，这个不真实不是假，而是这个作者他可能会主动的隐没某些事实细节。为什么呢？比如说可能出于为了要保护当事人或者保护事件他写作的事件的这些事情的地方，所以他要帮这些城市改名字或者取代号，人物的名字要修改，那这个东西已经不太符合新闻意义上的写作规范了。好，再来，由于这个虚构非虚构作者，他是首先他已经这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记者的身份，他是一个作家，而一个作家要写一篇文章写一本书，他是要表达自己的对世界的一些看法，对人间的一些的观点，而从他的观点或看法来看，某些事实某些人物的细节可能是需要剪裁才能够嵌进他的那个观点表述当中，所以他会做很多的加工。最后就是无论是新闻调查报道也好，还是非虚构写作也好，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写作，我们所有讲故事的人都会对自己经手的内容做一些的铺排链接和剪裁。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上次我讲神风特工队的事儿，我们可以好几个讲法，比如说我如果今天要谈神风特工队的话，我为了给出我的某个观点，我必须从日本当年的社会的军国主义化的倾向背景拿来讲，但是有的人可能不会这么做，因为他要表达是不同观点，他可能要从文纯粹的军事战术角度讲这种自杀攻击起到的效果有多大，但是我是为了要问的问题是这些去参与神风特工队的队员们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那我就必须知道当时日本的社会情绪是怎么样，于是我给出来的脉络背景给出来的细节就肯定和一个从军事角度去考虑这种攻击的实际战果他所要给出的相关的参考的脉络背景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问题是你摆什么事实进你的故事讲述当中就决定了你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样态跟它的走向。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对于非虚构写作跟新闻写作之间的区别，甚至非虚构写作跟虚构写作之间的区别，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一下断定的。我如果从刚才讲的从一些新闻人转行做非虚构写作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在要求更真实更丰满的世界，充满细节的一个世界，但是如果你从一个很有话要讲的作者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可能追求的是对于这个世界要做一些适度的局部的放大跟某些地方的拉远的远景的观察，那么而这两种并不是对立的，往往是同时出现在同一批写作或者同一本书同一个作者的身上，是不是？那么再来我们还可以考虑到非虚构写作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人物。非虚构写作会涉及到大量的人物，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这一篇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这一篇文章，那这里面的人物主要的人物当然就是这个女孩子，那这些人物的真假，或者我们说这个人物就算是不存在，我们都觉得他好像写了一个真的人， 因为这种人很符合我们的想象或者我们的推测。那这就让我想到有一个，我看到有个网友啊，他写了这么一段话，在这些文章，这些争论的文章后面。那这段话很有意思，他说，按照这个逻辑去考察，如果我们都要去追求细节的话，都要去找真实的话，那么请问夏禹、祥林嫂、孔乙己等等，查无此人，全是凭空捏造吗？文章里的人物本来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哪怕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都不影响其真实性。何况这本来就是一个真人真事，斤斤纠缠于细枝末节，恐怕是做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伐走狗吧。那这个话说的，在我看来是有点绝对到过分的程度。他真的觉得写真实故事的时候是不需要纠缠于细枝末节的。甚至他会，你可以看到这位网友的留言啊，他是完全忽略掉了虚构小说，哪怕是社会写实小说与非虚构写作之间的区别了。他觉得像孔乙己、祥林嫂这种人，就算没有真人都不是问题，因为他知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果我今天写的是小说，这可能不是个问题，但是如果是个非虚构写作，他能够是这样子吗？好，但是我们要再进一步去问呢，所谓非虚构写作中的人物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废话，很无聊，对不对？那不就是一个真实生活中你遇到的人物吗？但是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中的人物，我们每一个人，全国14亿人，是不是都会成为一个非虚构写作中被人详细书写的人物呢？不是的。那为什么有的人会成为人物，有的人他不算是个人物？我指的这个人物是语带双关，指的就是这种写作中的人物。我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非虚构写作的文章甚至书里面的一个核心人物呢？那是因为所有的这种写作，在写作之前，这个人物，你在写他之前，这个人物已经在那儿了。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虚构小说也好，非虚构写作也好，所有的人物其实都是一种编码。这个人物他总是某种语言习惯下的一种编码，而这个人物他还是某种社会规范跟社会预期、读者预期中的编码。特别是那些非常红火的所谓的爆款热点文章，这些文章里面包括像刚才我讲的袁林这位作家，他自己也成了一篇文章传得很火的文章当中的一个爆款文章的一个主角了。因为他很符合我们某些想象，比如说一个作家做非虚构写作或者是前调查记者，他现在生活就很穷苦，他就面对挣扎，他是该全心全力的继续的穷困的写作下去呢，还是该找工作呢？这个人他不一定需要是袁林了，他可以是任何一个我们想象中的写作者，而这个想象符合我们社会中某些群体、某些读者的期待，这就是一种编码。所有的这些爆款的、热的、火的非虚构写作文章，或者这些所谓的纪实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是符合了我们的一些的欲望、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恐惧。这些人物他早就在那了，早就在我们脑海，在我们的集体意识当中，只是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真实的人物去填上那个角色而已。没错，他们都是角色。那么在夏禹也好、祥林嫂也好、孔乙己也好如此动人，是因为当年鲁迅在写孔乙己、写祥林嫂的时候，这种人早就在当年鲁迅的读者的脑海之中了，而鲁迅把它写进去了。当然更重要是鲁迅的写法啊，那这是另一码事，先不说。那么换在今天，其实非虚构写作，就算它是非虚构，其实它的人物也都是已经有待出现在我们读者眼前的一个角色。因此我们就能够说明为什么某些爆款文章能够成为爆款，是因为他文章里面的那些人物，就像刚才我讲的十二像素这篇文章里面这位不幸去世的陈女士，她已经这个人物早就存在于我们脑海中，于是我们觉得这个人物是真的。 它所折射的问题，它所代表的社会现象是真实的。然后你今天如果跟我讨论那些细节，我就会觉得你在扭曲焦点，或者你在转移视线，所以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好，那么我想进一步说，其实真正优秀的非虚构写作，它不只是要去生产这些，或者填满这些我们想象中的角色，不只是要利用早就有的编码来编写他的这些人物，而是怎么样，有时候是要意外的颠覆我们的某种想象。比如说像袁林的写作为什么这么好呢？那是因为他写出来的人物可能既符合我们原有的角色编码、人物编码的想象，觉得对啊，就他写的这个人太真实了。我们觉得他太真实，有时候不是因为他给出的细节多丰满，而是因为这个人物早在我们脑海之中，他把它写出来了。但是他厉害的地方在哪呢？还在于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物让我意外的地方。我原来的编码没有编到这么细，我原来的编码没有想到这个人物的另一面，你把它写出来了。更重要的是，你还要写出一些从来不在我们的人物编码想象中的那些人物。有一些人物我可能从来不会关心，有些人物我不知道他的存在，结果我看你的书写，我发现了他的存在，而且他的存在对我这个读者而言非常有意思，甚至与我非常的相关。那么于是我们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袁林写得这么好，但是他的书到今天就算是非虚构写作中卖得好的，仍然不算是非常畅销，你更不要说其他名气没有他大的那些认真的非虚构作者了，就是因为他们写了很多不符合我们想象的人物编码的角色跟人物，于是他就不会成为太热的爆款。而我们平常在公众号也好，在抖音里面看到那些很红火的人物故事，他其实只是写出了我们需要的那些故事和人物而已。所以我们从一个很坏的角度来考虑啊，其实一个懂得操作爆款文章的公众号或者自媒体啊，它是可以完全写出或者创作出，记不记得今年有太多这种虚构故事，它之所以火，只是因为它要创造的那个人物，它要写的那些故事，它是可以依据它先设定今天社会关心哪些人物类型，哪些人物会让我们同情，哪些人物会让我们气愤，哪些人物会让我们恨得牙痒痒的，他就按照这一连串的编码列出各种人物的条件去把它写出来。同样的人物创作方式，更常见的当然就是大量的红火的虚构写作网文，还有甚至电影的故事剧本，甚至游戏的设定。我们今天是个泛故事的时代，什么都是故事，而一个故事如果你要火的话，里面牵涉人物的话，那么我们就去努力的想象今天这个社会需要听到哪种人物的故事，而这种人物应该具备哪些特质，这些人物应该有着什么样的生活背景。好，那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满足了，那这个东西最后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物的塑造，然后最后把它把真实的细节填进去，或者找个真人裁剪一番放进去，它就会火了。可是我想说，我最后我并不是要说十二像素写的这篇文章就是经过这样的商业操作考虑过程完成的，我不愿意带着恶意去质疑这位作者的写作，我相信这位作者是认真在写作，尽管事实有问题，但我不推测那些问题的来源是他刻意隐瞒，或者说方便他的写作的路线，还是说因为要保护一些当事人。我也不认为贞观因为这样的一篇文章就应该得到封禁的结果，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有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新闻事件的调查当中，有更广泛的权利去满足我们人民本来就该拥有的知情权。然后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更关心我们日常看到的热点爆款文字，去想想看这些文字之所以火，是因为它符合了我们什么的期待，而它如果符合我们的期待，那是因为它纯粹想商业炒作呢，还是因为我们认真觉得这些人物它真实就应该如此存在，它表达出了我对社会的某种关怀和问题。 哎呀，讲了半天也不知道最后你是否听得清楚我讲什么。我最近总是怀疑我讲话不够清晰，表述不够明白，真是很抱歉。哎，好，说说我们接下来有个要事儿啊，那就是你听说过，大概已经知道了，我们很快就会有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举办的三场的和你的各位朋友的见面会。以我放鸽子的习惯啊，你们被我放鸽子的这个长久的经验，我们把这个活动叫做歌友会。那么于是呢，有朋友就比如说有位朋友叫乌龙茶有毒，他留言，我觉得这个留言太好了，真正的歌友会啊，应该报名后全部放鸽子，让道长一个人在讲台上凌乱。太好了，我太期待这个场景。不过你放心，我也还是会放鸽子的。然后有人就问道，这个该不会这个歌友会既然叫歌友会，搞了半天弄了一堆报名之后，最后连我自己本人都放鸽子吧？很难讲哦，这个机会说不定还真实存在哦。但到时候会怎么样呢？会不会出问题呢？放心，我就算不在啊，杨大义啊、猫爷他们是在的。你们要是不满意，到时候想放火、想揍人的话，你针对他们就行了，没问题。好，那这里呢，顺便再说一下我们现在的报名情况啊。昨天的时候啊，8月22号下午5点呢，我们不是已经正式开启了我们的歌友会的报名吗？那么但这个事情呢，结果现在出了个麻烦，就好多朋友说这是真的假的，结果完全就是一秒钟就秒空了这个报名会的这个名额，就是太离谱了吧，太过分了吧。哎呀，真是很对不起啊，真是很对不起，我们是真的有让大家报名的，没想到就是有这么多人，大概是存心想报了名然后就不来了，然后真的立马被抢空了，真是很抱歉。那比如说像 Jessica， 你们很多人说这报不上名，这怎么回事，怎么可能呢？我必须代表我的同事跟平台向你道歉，真没办法，真的一下子就秒空了。但是请放心啊，我们广州这里呢，广州这一场现在开启的是广州这一场的报名嘛，对不对？广州这一次的报名啊，我们的报名方式其实是有两批的，是有两批的啊。我们是通过后台私信直接推送报名链接，然后分两批报名，就是怕有人啊，就周三那天晚上的节目及时没办法听到。然后我们的报名链接还设置了指定开始的时间。8月22号的下午5点是第一批，8月25号后天8月25号下午2点是第二批，也就是说其实广州名额还是有的，因为25号下午2点还有第二批的报名名额啊。那最后呢，还有一点啊，就是有人注意到为什么广州啊，看到我们的合作场所啊，广州的方所书店啊，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报名的渠道，跟我们这里的跟小宇宙喜马拉雅合作的报名渠道不一样，那是怎么回事呢？那是真的吗？我要在这里郑重的告诉你，是真的，方所没骗人。不过呢，方所那边啊，它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安排，就是那边是特别给一些新用户跟一些他的读者的名额。那个名额呢，是没办法是免费报名了，你要花钱。那个花钱怎么花法呢？他留了30个名额，就是你要去买书，然后买什么书呢？我没注意到，是买我的书吗？哎呀，那真不值得。然后以及买我这个小破节目，加起来有个套餐，那你就要给那个套餐价，然后呢就能够拿到方所那边的30个名额。他那边是这样的，哎，其实说实话就是给我们拉新嘛，对不对？好，最后提醒啊，广州的这我们平台这里的第二批的报名会呢，会在这个星期天8月25号下午2点准时开始。报名链接和第一批报名呢是一样的。大家呢是有个办法啊，就是你可以提前复制链接到微信里面，到时候你填写起来呢就更方便，也就更快了，是不是？好，就是这样。好，那么再来呢，我们再回应一下啊，之前的一些朋友听完我上次讲完神风特工队的故事啊，有一些反响。比如说我朋友叫凌晨一点喝咖啡，你说听到日本啊，那位自由主义者，也就是上次我念到有一位神风特工队队员原来是自由主义者，看到他遗言呢不由得流下眼泪。推荐大家看看台湾2015年的纪录片《冲天》， 里面也有记录抗战时期中国飞行员们短暂人生的爱与希望、遗憾和思考。也许面对死亡真的可以让人一夜成熟长大，那么多鲜活炙热的灵魂就那样消逝了，到底意义何在？人类什么时候可以不再让无辜的生命成为愚昧和暴力的祭品呢？说得很对。不过我想回过头讲啊，我看过抗战时期我们中国飞行员的很多的记录和故事，我觉得他们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时候的态度跟神风特工队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们升空不是报纸，不一定，他不一定会死，他现在迎战敌军，他可能会活下来。神风特工队那些人呢，是真的要知道自己要一定会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我们的飞行员他的目标其实更清晰更明确，他真的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牺牲，那个牺牲的理由不是自己需要去虚构的。也就像是我讲过嘛，那些神风特工队队员每一个人都要想办法去 justify 自己为什么死，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死找出一个意义。如果你根本不认同这场战争，你不认同这种做法，但是你还是被迫要去做这样的事的时候，那你要想，我人生到底到现在，人生的意义是跟死亡相关的，不是面对死亡我们不会思考人生的意义。那他们这时候就要想，我人生的意义何在，我为什么要这么死。他要想办法，每个人都给出了不同的理由。有的人想的就是我的死会带来日本的战后的自由主义化，或者带来日本的战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要有很多这种想象。可是我们中国的飞行员他的牺牲，如果他知道自己要牺牲，或者很极有可能要牺牲的话，他非常清楚，我是为了我的家人，我为了我的国家，我为了正义。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这点还是不一样的。好，那么再来一位朋友叫 Jesse， 你说上周看到日本首相在他们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讲话，里面也用了同样的逻辑讲到今天的和平，也就是说我上回提到的，日本有一种很主流的讲法，就出现在芝兰那个特工和平纪念馆也好，或者很多的类似的写作文章、电影、影视作品中也好，他们都说他们那些战死者、战没者，他们呢的牺牲是干嘛的呢？他说，我们今天日本的和平是来自这些战争死难者的生命基础之上。然后 Jesse 你说，当时听到这个话你也觉得怪怪的，除了要给死亡赋予意义之外，是不是可以从生物角度来理解，那个战争是一个种群的一次扩张，那战死的人当然就是为了种群做贡献，纪念也就显得理所当然。当然这个没办法拿到台面上讲，也不能贴在纪念馆的介绍里，只能埋在潜意识里，神社和纪念馆只是外在表现，或者这一切都是集体文化的结果。我想说啊，你的确可以从生物角度来理解，但是问题是这个角度它只能够是一种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说才说得通，而这种角度恰恰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缘起机，恰恰是当时很多19世纪末开始这个世界上包括我们中国很多就觉得一个国家就如一个生物，我们集体国民就是一个种群，我们种群的存续完全从生物角度来讲，那么所以德国才会有那种他们侵占别人的国土扩张自己的版图，说是为了制造雅利安人或者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就是来这种想法。这种想法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以我所知，今天的日本在谈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这种想法的，而是另一种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上次讲到今天的芝兰特工和平会馆，我不会说他们是右翼纪念馆，我会说的是他的很多的表述啊，是跟今天的右翼是符应的，或者说他也莫名其妙了中了某些右翼的思想的迷因的影响。事实上啊，今天我们常说日本的社会右翼化或者右转啊，这个讲法是很模糊的。我上次也说到，所谓的日本右翼是个很复杂的光谱。大部分老百姓，当他们都会说，当年的神风特工队队员也好，当年日本战没的士兵也好，他们都是战争的牺牲者，他们是为了今天的和平牺牲，甚至很多人会这么讲。我觉得他们这种讲法是一种很能够安慰大家的一种心理，但事实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认为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深究，我不认为他们是存心的想用这种不合逻辑的话语去 掩盖历史，这不是一个意识中的东西，这是一个潜意识中的东西。而这种潜意识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要介绍一本书啊，这个以前我曾经介绍过一位日本哲学家叫高桥哲哉，记不记得？他曾经写过很精彩的关于靖国神社的分析和批判。他有一本书呢，很多年前出过中文版的老书了，叫《国家与牺牲》。那我念一段里面所讲的东西啊，他说呢，把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说成是建立在和四在靖国神社的战没者崇高的牺牲基础之上的说法，在逻辑上就成了正是承蒙旧日本军将战士的战死和他们战死的攻击，才有了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正是承蒙战没者的牺牲和他们的攻击，才使战后的日本能够享受到和平与繁荣，所以这个牺牲就是崇高的，因此应该献上敬意和感谢。然后他说到啊，但是这大多数当年战死的人都是迫不得已赴战场送掉了性命，而这一点也是当年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承认的。然而正由于如此，按照小泉纯一郎的意思，是这些本意是想活着回来，可是却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在战场上死于非命的人们的牺牲就更加崇高，多亏他们的牺牲和他们的攻击，才有了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才必须向他们献上敬意和感谢之情。那么然后他说到，日本的国家指导者们如果当时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判断，本来可以不去送死的将士们同亚洲各国盟军以及日本的民间死者一样，原本不应该死的这些人被逼到了死路上，终于以日本凄惨的战败而告战争结束。那么就说这是一种非常牵强的，通过颂扬战末士兵崇高的牺牲，把这种牺牲作为敬意和感谢的对象予以美化而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会产生一种掩盖，抹消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惨状，在战场上阵亡将士的惨死和不快的效果，不仅仅是那些特工队队员悲惨的战死，而且也有在230万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军人死难者当中，请注意，有一半以上的，也就差不多140万的人是死于广义的饥饿，包括由于营养失调而在战争中病死。那么他的悲惨情形超出我们今天的人的想象，对于同是人类却被逼成杀死或被杀死的敌对关系，不得终其天年而死于非命的突然和想不通，都被这个为了和平与繁荣的崇高的牺牲的意义来填补化解了。如果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真的是由日本将士的战死带来的话，那么战死就是为了和平与繁荣而成为必要的了，于是战死就这样被国家正当化了。这段话写得很精要，很简洁，很犀利。其实就像好多年前，如果您有听我的老节目八分的话，我们也曾经谈过牺牲这件事情了。就我们包括在中国，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啊，我们过去现代史上几十年来的好几次的运动，有些无辜的死者，无辜的受害者，我们今天很多人会说他们都为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的和平与繁荣牺牲了。我常讲这种话是非常危险的，我对牺牲这个词是极度敏感。然后在中国当然我们比较少这么讲牺牲，我们跟他们讲是代价。就如果我的家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因为某些运动某些事情被卷入进去，受到迫害，无辜的被牵连，死于狱中也好，劳改场上也好，各方面也好，我们就说这是为了今天必须付出的代价，然后就进一步说他们是牺牲，这种说法都非常可怕，而且在逻辑上就不符合。为什么？什么叫牺牲？牺牲指的是比如说像我还讲的当年的我们的空军战士，我今天出战迎击敌军，我可能会死，但是我非常清楚我在做什么。我如果今天出战而死，我是为了我们国家的主权，为了我们的国民的生命安全而死，这叫做牺牲。牺牲者有权利知道自己为什么被牺牲，然后他有权利去做出这样牺牲的决定。可是 当年在日本投入到战场上的这些士兵，他们出发前他们想的就是啊，我们今天这么去打仗，就是为了让以后日本从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转型成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吗？他是这么想的吗？他不是这么想的，你也不是这么教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最后战死了，能够说是为了今天的日本的繁荣与和平以及自由付出生命而牺牲吗？这当然不是啊，这怎么能够这么讲呢？此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提到啊，像当时的日本的这种情况，不就等于是说，按照高桥实在分析，我们进一步推演下去啊，那就是说，这些人就算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牺牲，但是他们也是为了今天的日本的自由和平付出代价，但这个讲法也是不成立的。就是说我们先假设啊，我刚才讲法的前提是基于一个牺牲者必须知道自己为什么被牺牲而愿意如此牺牲，那才叫做牺牲，否则他是被牺牲而已，他不是一个主动的牺牲。那么就算是被牺牲，你能够说日本今天的宪政民主化是由于他们被牺牲才得到的吗？那也不能够这么讲，也不能够这么讲，因为日本的转型并不需要以惨败的结局为代价，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是你们自己过去几十年，在曾经有过的那几十年里面，莫名其妙的走上了这么一条军国主义的道路。然后关于军国主义，我知道大家又会有很多讲法，其实到底什么叫军国主义呢？为什么我之前有人就说日本现在会不会军国主义重燃呢？我自己觉得这个机会不大，理由在哪里呢？对于历史的不敏感，甚至是有些人刻意的冷漠的漠视历史的教训，这是一个构成了这种军事扩张的一个前提条件之一，但是它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也不是一个充分条件。真正必要充分的条件是什么？是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当然我们说吸收不到历史的教训，不知道历史的惨烈，我们很容易恢复出一些使得那种悲剧能够出现的条件，这是对的。但是真正恢复它的条件就是，首先你国家里面出现一种想法，就认为任何个人的权利跟自由的意愿都能够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而国家的利益是由极少数人来定义并且决定的，而大家是没有任何的自由和权利去非议、去做讨论、去做公开的辩论的，而国家有权强制你完成他们所要的意愿，而这个国家又认为为了国家利益呢，它是能够优先的采用军事行动，并且应该积极扩张的。那么再进一步讲，所谓的军国主义跟一般的独裁还不太一样啊。跟一般我们讲独裁或集权国家不一样，军国主义更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军国主义在独裁国家的基础之上还要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整个国家要强调军事力量的优先性。这个优先性指的是整个国家必须要把最大的资源投入到这个军事之上，军方的力量之上，然后在国家的组织里面，在无论是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领域里面，都是以军方具备最强大的影响力。然后呢，认为而且国家采取一种意识形态，认为这个国家应该是军事优先，而且这个国家要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用来积极的甚至过分积极的利用这个军事力量来捍卫它的利益。那么在历史上，这样的军国主义最有名的现代史上就是19世纪的普鲁士，以及后来他所领导的德国统一，那么以及我们上次讲到的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日本。还有一个地方呢，很多平常大家可能会忽略啊，就是朝鲜。朝鲜为什么说朝鲜是这样呢？是因为朝鲜呢是明确的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曾经提出过先军政治。先军政治就是这样，先军政治主要包含几点。第一，突出军队的地位，在国家的社会阶层里面，军人的地位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大阶层之间，这叫做先军。第二，先军是一种领导方式，领袖重点抓军队工作，再以治军的方式推动整个社会的工作，所以国家无论是经济啊，完成社会任务，都是喜欢用军事用语，比如说进攻战、歼灭战，然后保证军费的投入， 比如说好几次历史上朝鲜领导人强调，国家财政再困难，国民的生活再难，也要优先先保障国防军用的开支，这个就构成了所谓的先军政治。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有点不一样了。本来朝鲜的宪法第59条是明确写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使命是贯彻先军革命路线。可是后来呢，他们经过修改，这个好像是19年之后的一个新的修改，就变成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使命是坚决拥护以伟大的金正恩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拥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革命的成果，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和平不受外来侵略。也就是说，第59条里面的先军政治这个词已经消失掉了。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会觉得今天的日本并不构成先军政治或者军国主义的某些的条件，它的整个社会气氛，它的国家的制度，它的宪法的设立应该不至于。但是我仍然要说，对于历史的某种的冷漠是有潜在的危险的。好，那么讲了半天啊，那么该听听音乐了。我知道最近很多朋友看圆桌派啊，看到了我们国著名的作曲家陈其康老师的亮相，都觉得很震撼。我看到好多朋友在讲陈其康老师太好了，说得太好，一时间被人奉为偶像。那么大家都去看他最近的一本书，叫做《悲喜同源》，讲述他的故事，讲述他当年他的独生的孩子不幸因为交通意外去世之后给他带来的打击，他身体上经历的种种的变化，以及他的种种的心态上对艺术的看法，很动人。他也对今天的音乐有了很多的判断，大家也不断转述。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实实际际真的去听过他的作品，除了听他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写的那首主题歌曲《我与你》之外啊，陈其康老师的作品啊非常非常多，其实是，而且在国际上也是被演奏的最多的中国作曲家之一。我们不要忘记，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叫法国的梅香，我们习惯把他叫做梅香啊，在大陆好像一般是分成梅西安，他最后的一个弟子。我很多很多年前八分就介绍过梅香的音乐，他是我特别喜欢的当代现代作曲家。那么陈其康作为他的弟子，有非常深的作曲的技法，但是到了后来他会用了更多的中国式的音乐的风格语言，不是刻意为了卖弄，而是实实际际就在血液中流淌的进入到他的创作之中。例如我今天要介绍的这首 The Joy of Suffering， 也就是悲喜同源了，这是经历过他人生重大转折之后的一个作品，所以才会叫悲喜同源。那么这部作品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个小提琴协奏曲，26分钟二十几分钟左右。但一般我们熟悉的小提琴协奏曲呢是三个乐章，它把它变成了一个十段构成的音乐。那么其中有一些旋律，我这个曲子作为一个现代音乐当代音乐作品来讲，其实很容易接受，没有很多人以为的那么的复杂，或者是不容易听，因为它其中有一些相当显眼的旋律，而这个旋律我们甚至觉得熟悉，那是因为来自《阳关三叠》。原来这首曲子的首演啊，是我们中国非常熟悉的最著名的最有地位的大指挥家于龙先生，于龙老师。他现在是中国爱乐、上海交响以及广州交响三大乐团的艺术总监啊，很厉害。然后他原来呢指挥上海交响乐团，然后俄罗斯著名的小提琴家马克西姆·文格洛夫来负责小提琴的演奏，演出过这首曲子的初演的首演的版本，出过唱片，至少是就德国的 Deutsche Grammophon 出了一个唱片。今天想给你听的是什么版本呢？是另一个版本，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我们国家最有名的二胡演奏家之一，上海音乐学院的陆毅文老师，他来用二胡演奏这首曲子。我们原来听到是给小提琴演，交给小提琴的部分，乐团呢就变成了是我要给你听的版本是陆毅文老师拉二胡，然后乐团呢就是广州交响乐团，那么指挥依然是于龙老师。那么这个唱片的录音大概是来自广州交响乐团成立65周年的时候的事儿啊。然后我由于整段音乐20几分钟相当长，我就请你听 这十段构成的协二胡或者小提琴的协奏曲的前三段，我们来欣赏。看了那么多，讲了那么多陈其刚老师的人生态度，我们不如实际来欣赏一下陈老师的创作。